music，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您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冷水乐队《缪斯来信》。 看，只是多无常，以为的结束，其实是新。 第九位，何洁，万家灯火。 结果全身脉络万丈辽阔，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，最平凡的万家灯火。 第八位，阿四，孤寡人阵。 不多的朋友试图洗脑我，他们说爱因斯坦还是鲁迅还是谁。 第七位，震撼，火焰。 只想被主宰过身分是了，是为了这天哪。 We'll fight, we'll pay back, never compromise, I always be the man。 第六位，木马，宝月光。 月光吧，宝月光，请你把心放一放，喝一喝双手，愿你看破这一切。 第五位，傻白，欧外。第四位，路行人，当我望着你。 望着你那双泛红眼睛，怎样也不忍心放任你一个人迷失在无尽黑暗。 第三位，周深，光亮。第二位，马条，克拉玛依。第一位，刘硕涵，全世界晚安。 说了全世界晚安，你怎么还没睡？原来是给我敷衍的安慰，相处那么累，对话尽快结尾，好陪他跨过十二点的暧昧。 本周的周一到周五，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，演唱者分别是痛痒乐队、狮童乐队、陆先生乐队、莫文蔚和宇宙人。这五首歌中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，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，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10。 能量音乐 Number 10。 本周榜第十位，来自宇宙人，蓝色的你，新歌上榜。冬天是什么颜色的？夏天是什么颜色的？冬天是白色的，是吧？雪的颜色。夏天是蓝色的，海的颜色。在冬天听到一首关于夏天的歌，还是挺让人向往的。在海边，我睡了整个夏天，它偷走了我的时间观念，在梦中想起你，蓝色的你，蓝色的脸。一首浪漫之歌，来自宇宙人乐团。 夏天，他偷走我的时间观念，蓝色梦里懒得闭上双眼，难得出现是你蓝色的脸，躺在你怀里沉淀，月光在你身体画一条线，听听你轻轻呼吸悄悄入眠，裙摆上白色光点，夏天像雪下诺言，穿过了乱世的细针，告诉我你收心了没，我眷恋缠绕着我的身体，干扰直觉，我在暗潮或者在南岛搁浅，躺在你怀里沉淀，看月光在视线慢慢熄灭，听听你轻轻呼吸悄悄入眠，裙摆上白色光点，唱着古老的语言，穿过了乱世的细线，告诉我你听见了没，我 本周榜第九位来自冷水乐队的缪斯来信，上榜两周，本周上升了一个榜位。音乐人是有多浪漫，刚听过宇宙人蓝色的夏天里蓝色的你蓝色的脸，冷水这首歌的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，好的歌名是传播的一半，你的来信给我带来了灵感，于是我写了一首歌当作回信，信件的往来好像是上个世纪联络的方式，比现在的实时网络互联意味深长了许多呢。 像是一千天没有想到过这一刻，梦里梦过你，没有梦到你会来信，我和微信只醒目的抬头，二小姐从前的礼物还藏在铁盒里，你说道字里行间我回忆起那过去的时光，熟悉的城市，回不去的曾经，还有一起听过的歌，你看世事多无常，以为的结束其实是心说破。 起勇气要说破。 酷狗音乐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给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十位宇宙人蓝色的你，冷水乐队缪斯来信排名本周第九。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 能量音乐 Number 8，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狮童乐队的跳山羊，新歌上榜。本周是迎来大面积新歌上榜。狮童是来自成都2019年才组建的新乐队，据说他们的乐队风格不喜欢被别人定义，好多新乐队都喜欢这么说，担心被概括总结就限定了印象。但我们也不能跟人说这是一个不知道什么风格的乐队啊。这首跳山羊风格很明确，就是雷鬼。雷鬼乐的歌词特征是，我们要停止伤害，我们永远年轻，拥有对彼此的爱，爱就是全世界。 都将随风远去，会好吗？会好的，太阳总会照常升起。原谅我，原谅你，相信一切总会过去吧。但愿我，但愿你依然年轻。悲伤闯进了心房，那悲伤不会再更悲伤了。总是灿烂时光啊，善良如果被隐藏，善良的人不被私藏的爱呀，化成白鸽飞向远方。拥有着最美好的现在，有伤痛却有伤不在，这是爱。善良真的被隐藏，自由的人而不负勇往的唱，歌声回荡在大地上啊，唱着爱，唱着爱，唱着爱，唱着爱，唱着 能量音乐 Number 7。 本周榜第七位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《小生活》，新歌上榜。小生活这歌名起得好，小生活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呗。小是我们渺小的每个人，小也是我们生活的范围，小有一种感受空间的私密感。我们已经老大不小了，却说着悄悄话，我们都已经长大，正在被生活消磨，却像个孩童，相信爱与幻觉，你不可能不回首。有些已经失去了，对于得到的是否称心如意呢？没有好和坏，每个人的小生活就在那里，它是你的。 曾经有一个梦，它粉饰了我的生活，我们经历着经历，有糟糕也有惊喜。曾经有一些人，定义了我们人生的，他们有犹豫也有怀疑，时常有贬低和责备，它让我跑得更快更远也更累。但你知道你不能后退，也无法后悔，重新掌控自己，从何做起？如今我们已长大，正在被生活消磨，却像个孩童，相信爱与幻觉。如今拥有的一切，是否是你想要的？是否是你梦里渴望的美好？我们的小生活与我全世界的生活，不管愿不愿意，它就在那里。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莫文蔚的《爱无所谓》，新歌上榜。本周有四首新歌上榜，非常不常见的现象，都冲进了战马榜的下半区。莫文蔚今年真是成绩卓著，很多人还在传唱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，新歌又发了好几首。这首《爱无所谓》当然是想要告诉你，我的宝贝，我们说好不退，累也要珍惜一期一会，我们把无力变成无所谓。听莫文蔚的歌，你没有距离感，很快就融入到这个故事里，一个爱情电影。 夜被粉碎，霓虹雨是半下坠，有铁锈的行为，世界似是而非，累也疲惫，过度闪烁的狼狈，磨遍了体内的你呢？当犹豫变成无所谓，恋爱无所谓，怕不对别

多逆流或背叛，更是想想都觉得难堪。为数不多的朋友试图告诫我，咱们说 Shakespeare 还是孔子，还是谁曾经说过，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木马的宝月光，上榜三周，本周又上升了两位。这是现场版的音频，也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全国首播的一首歌。木马乐队在巡演的过程中完成了这首新歌，并没有缩混成录音棚版本在音频客户端发出。木马说就不搞什么新歌首发了，这是一首有能量的歌，自有它的归属，听完了有点舒服，或是你能放下，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木马宝月光， 你知道是谁最美，请告诉我吧，嘿嘿嘿，我们都这样以为，失去的已不会再珍贵，我们都这样以为，如今已物是人非，你错过了谁，嘿嘿嘿，我们都这样以为，好时光已不会再倒退，我们都这样以为， 月光 心放一 能量音乐 Number Three。 本周榜第三位是来自陆行人带来的《当我望着你》，上榜六周，本周又上升了一位。听说这首歌在现场演出的版本更惊艳，这是非常优质的流行歌曲。当我望着你发红的眼睛，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放任在这无尽的黑夜？被这种呵护和柔软包围着，有一种踏实的幸福感。时间会治愈一切，你并不孤单。冬日暖心曲越多越好啊。 如家留意在某一个晚上，陷你于悲伤，直到那无法呼吸的恐慌，在想是否有人和我一样，就望见你了，正深情和我如完美景象，不羁的勇气，如果还能唤醒当我望着你那双泛红眼睛，怎样也不忍心放任你一个人迷失在无尽黑暗里，就算有一不小心

能量音乐 Number One。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马条的克拉玛依，上榜五周，本周获冠军。我看歌曲的评论区有人说哈，现在还能听到这样的专辑真是谢谢了，指的就是马条的新专辑塞外。跟单曲音乐人不同，早一代唱片时代的音乐人更确定整张专辑曲目一次性发出，让听众全面感知和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是最好的交流方式。目前马条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全国巡演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各地现场观看。 光秃秃的沙丘，裸露着脊梁，吝啬的荒草，爬不上山梁。岁月的风霜，鞭打着风云，你躺下的地方，道道沟壑。多情的客人追逐着马，一在饥渴的荒原，使劲儿的翻滚。褶皱的皮囊扎进这鲜鲜的猎土，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。格勒玛耶丈量流言，你早已不是人，鸟都不愿飞过的格别山。想比天更远的天界挂进我梦里，你是看在西北的南方鲜花娇艳的身子，昧着肩膀，我是风舞杨柳，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，离家的少年。格勒玛耶百口泉边，我是你冰凉了甘甜的泉水，喂养的孩子梦会成真。我盼我是你风干了骨头的轮廓，长成的样子。格勒玛耶羞涩的夏夜，看着你哭完了妆发的姐姐门口，饮一口香醇，切一杯烈酒，不要让醉倒在异乡的汉堡频频的回头。 来自马条的克拉玛依，本周战马榜的冠军。以上就是我们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5期的榜单揭晓节目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@DJ 董鹏。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，写上你的评论，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您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。